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这歌是 JJ 林俊杰非常好的一张专辑，每首歌的一张主打、 哦、 对不对？ 夜行者吗？ 对， 嗯， 这个歌曲的名叫做会读书、 嗯、 我们今天邀请到学霸。哎呀， 是的， 读书真的是相当灵通的人， 真的是 so easy so easy 对他来说 so easy， 爸爸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们的学习了 是的， 对不对？学霸蒋儿童，欢迎 欢迎。 大家真的一下我要出来了 灯光音响， 对，灯光音响。我跟你说，我们那个蒋总 CEO 出场呢，是开发布会是不需要主持人的， 真的， 对， 不需要不需要的， 直接是整一个演讲台，他上去，滔滔不绝两个小时分享会， 是的， 嗯、 非常非常的好，不管是旅 行，主题就是老人与海。 今天我们的郑东穿了一件老人与海的 T 恤衫， 是的，是的，啊， 对对对，反正只剩鱼骨了啊。 对， 但是也是一种情怀。 Can be destroyed, but not be defeated。 哎呀， 我的天，什么意思 ？Defeated。人可以被摧毁，但不可以被 定义，是吗？ 打倒 啊，打倒。 哦，哇哦，真的是。 对，它可以被摧毁，但不可以被击倒。 对。 萌萌站起来。 灭霸。 灭霸。是啊，嗯， 今天我们要去美丽的新加坡、 嗯、 哈，其实想必有很多听众朋友已经去过啊、 嗯、 去过的感受每个人都不一样、 嗯、 有的人就是去观光的、 嗯、 有的人就亲子的，对不对、 嗯、 有的人都慕名而去，今天我们要带着宝贝的一些期待哈来到新加坡、 嗯、 而且在去新加坡之前，我们先听听我们的听友们在新加坡的一些集体感受哈。 好好好， 你看比如说这个小小一二一九说、 嗯、 新加坡随便拍都很好看，适合小朋友，有没有这感觉？这种 是 随便拍哈、啊嗯， 真的 漂亮干净， 孩子嘛， 主要是很干净， 对，很 干 净，白球鞋都不在当的、 哦， 而且现在手机拍照功能也都很好。 老人与海那手机不错， 老人与海。对，还有强大的修图软件呢， 对对啊， 拍照五分钟、 嗯、 修图两小时， 是的，是、嗯、 对，然后他范坤空地他说了、 啊、 对，然后说这个水上探险乐园是孩子的天堂，在小小的地方通过各种手段设计成如此丰富的园林景观及游乐组团，真的也是很用心了哈。 这次有没有去水上探险、 嗯、 下回会去，因为他年龄限身高限制的、 哦、 项目会比较多一些。 哦， 你看爸爸多细心， 你看长高一点的时候再去。 是的， 嗯， 这位朋友叫做，也不知道他是什么英文名哈，反正是挺难念的哈、 哦、嗯， 他说今天去了新加坡环球影城，现在他小宝贝的身高可以玩好多项目了，买了半年卡可以经常来往。半年 哇，半年卡、 嗯、广场 他一定，对，他一定离新加坡比较近吧， 家境殷实， 对，家境殷实，他可能在马来西亚呢。 栀子花，栀子花怎么说 啊？栀子花，栀子花说，哎呀，年纪越大选择困难症就越严重，和友人合计着要出游啊，这几天一直在台湾新加坡北京之间来回游一 步，都来呗， 都来呗、 啊、 你穿成一条线 啊， 对， 啊， 对，感觉有好多地方还没去，孩子大了也会主动要求去参加夏令营和旅游了，我得努力满足，我建议先来北京啊， 虽然 首都你都没去呢，你就先别去新加坡了。 虽然就是一个应该爸爸或者妈妈的留言啊、 嗯嗯嗯、 能看出我得努力满足，最后打了一些省略号，爸爸妈妈的心呢、啊、 我觉得这个内容很多， 对、 嗯、 很多关联， 嗯， 我们谢谢这些听众的留言哈、啊、 是的， 我们要回到志同的行程当中啊，因为志同每次来我们节目分享、 嗯、 一般都是跟家庭有关系哈、啊、 是的， 比如说酒店的分享，三亚呀，新加坡、 嗯嗯嗯、 那比如说这些行程作为